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海浪，草原，沙漠， 美食。 嘿，一起来跳舞啊！不要以为这样的生活每年只有几次， 或是在做梦。 记得工作日上午11点到12点，锁定 FM97.4，音乐在路上，和泽华一起带上音乐去旅行。爱是什么？在旅行的过程当中，如何感受爱、发现爱、体验爱？11点01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带上音乐去旅行》。今天的节目，让我们带着我们的爱一起出发。来自于田馥甄首张个人专辑 To Hebe 当中的首播主打歌，就叫做 Love 叹号。这首歌曲呢，也是一首简单却又深具意义的轻快小品。词曲方面呢，是来自于黄淑慧作词和作曲。从歌词入手啊，这首歌曲呢，用怀疑的眼光重新审视了自我。歌词内容呢，提出关于爱的问题，来表达爱情普遍的状况和人会不快乐这样的盲点，同时也说明了一个问题和一个答案，就是我们每个人都需要去爱自己。田馥甄呢，也是借这首歌曲传达出爱的理念，想要先爱好自己，才能更好的去爱好别人。11点04分，让我们从爱开始，开始我们今天的带上音乐去旅行。昨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一起去往了意大利。其实提到意大利，你会想到哪座城市？历史非常浓厚的罗马， 还是说非常漂亮的佛罗伦萨，又或者是水城威尼斯，包括时尚之都米兰等等，意大利可玩的地方实在是太多了。但是本周我们要去的是意大利北部，昨天节目当中我们去到的热那亚谷，其中有一个村子还记得吗？人口非常的少，只有100多个人，然后景色呢也是非常非常的绮丽。昨天主要看到了很多的大瀑布，而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的前往意大利北部，还有很多好玩的地方。在出发之前，让我们先把心情调试一下，快乐一点。曾经春晚当中呢，有一首歌曲叫做《爱我的请举手》，那首歌曲呢，大朋友小朋友都很喜欢。此刻我们听到的来自于胡彦斌的新歌，也有采样哦，叫做爱我的就拍拍手。不想急和纠结，跟不上浪费的身，有哭有闹有泪有笑，关于爱的无尽坚持，没有你我的生活不够完整，不想需要的现实，就像一次又一次的拷问，来不及思考，找来不及思考，想给个答案错问。爱我的就拍拍手，懂我的就点点头，分享我的节奏，别再穿破这个 flow。 爱我的就拍拍手，掌声代表了所有，用最真实的感受，喜欢你的 hello。 爱我的就拍拍手，懂我的就点点头，跟上我后的节奏，别再穿破这个 flow。 走遍新闻每天都在报道，好的坏的偏爱，你何必被他困扰？看看看右边，太多的事没完没了，不想急于纠缠，跟不上浪费人生，有哭有闹有泪有笑，关于爱的无尽坚持，我没有你我的生活不够完整，不想需要的现实，就像一次又一次的拷问，来不及思考，找来不及思考，想给个答案错问。爱我的就拍拍手，懂我的就点点头，跟上我的节奏，别再穿破这个 flow。 爱我的就拍拍手，掌声代表了所有，用最真实的感受，做回你的 hello。 跟你印象当中的爱我你就拍拍手，爱我你就抱抱我，好像完全不太一样哈。这首歌曲呢，也是打破了胡彦斌以往以带动唱和 dance pop 这样的界限。整首歌曲呢，主打的是 EDM 的曲风，然后当中融合了一些 funk 的旋律，包括 DMB 的氛围，以及一开始让人耳前包括眼前一亮的吉他的 riff， 四两拨千斤的恰到好处的呈现出了一首他现在的一种舞曲风格。整首歌曲呢，可以说用精致丰富的肢体，包括非常艰巨的律动感，简单直给的歌词标记出动作，宣示出态度，直截了当，干脆利落。 爱我的就拍拍手。在旅行的过程当中，当你看到非常美丽的景色的时候，拍拍手好像有点傻。来吧，让我们正式开始今天的意大利之旅哈。散步的话，昨天我们去往的瑞迪纳山谷还记得吗？里面的村庄附近呢，有很多可以供家庭散步的道，推着婴儿车呢也很好走，所以是老小非常适宜的一个地方，景色也还不错的。还有一类呢也是比较好走的，就是从骑行路线当中选择一小段。今天我们就姑且选阿格拉山谷当中的一段吧。阿格拉山谷的入口呢，有一片满是牧草的坡地，太阳突然钻出来的时候，山间会腾起一片雾气，那个感觉会让你觉得三个字，特别仙。来这个山谷徒步的人其实是非常少的，开到停车场你会发现车辆几乎只有你这一辆车，一路上遇到的呢也基本上都是骑自行车的朋友。昨天节目当中我们也说过，其实来到意大利你会发现很多人来到山中旅行的话很喜欢骑自行车，连走路都会觉得累，然后你会发现大家骑自行车骑得那么的潇洒，那么的自在，那么的畅快，完全没有感觉到累的这个感觉，你会觉得哇，大家很厉害。接下来我们听到这首歌曲呢，来自于曹芳的这首歌曲叫做《其他人》。来到阿格拉山谷，听着曹芳的这首作品，确实非常的应景。放眼望去，看不到任何的其他人，景色独属于你们自己。其他人来自于曹芳今年6月发行的专辑3170当中。长久以来啊，你会发现曹芳不仅仅是一位职业的音乐人了，他更是一位非常懂得生活，很爱生活，善于在平凡的生活当中去发现和创造美的生活家。 曹芳的音乐之旅却很有意思。少年的时候呢，从西双版纳出发到成都去读书，然后离开成都来到北京，孤身一人从录音室的学徒做起，开始慢慢走上了职业音乐人这样的道路。后来呢，又觉得不快乐，再度的离开北京回到西双版纳。还记得2015年的专辑《流浪痞》的发布吗？那张专辑就是他重新整理自己的心境，重新看清自己之后，然后做出来的一张专辑。在紧张忙碌的宣传工作结束之后，他又回到了西双版纳，继续的每天的工作很简单啊，种植物、画画、做陶、弹琴、创作、旅行、烘焙，做自己喜欢的事儿。在平淡的生活当中呢，去重新发现美和灵感。这些事情我们听起来会觉得说哇好羡慕，然后我们也很想做这样的事情，也真的很想离开一个你所熟悉的地方，跑到一个陌生的、一个节奏很慢的一个地方当中去。但是各位讲真啊，摸着自己的良心说，有多少人可以真正的做到放弃眼前的一切，去重新的回归到一种慢生活当中去？曹芳可以做到。这是我们刚才所听到的其他人。继续，我们再往前走吧。终于走到湖边，第一印象呢，就是这里的湖水非常的绿。本来 Dolomites 一带的高山湖呢，因为里面溶解了大量的石灰岩，湖水呢大都是深浅浓淡不同的蓝色或者是蓝绿色。但这个湖呢，因为四周都是山，太阳不容易照得到，所以长了很多的水藻，于是也就把湖水染成了很纯很深的翠绿色。湖水非常的安静，周围的山、树、云也都是清晰的倒映在湖里，看着很美丽。可是呢，很难把这样的美丽的景象用照片、用相机给记录下来。不过在旅行的过程当中，有些东西、有些美景，真的就是你只是眼前看到那份美好就可以了。如果总想把它过分的变成自己的，那其实是一件会让你的旅行变得不快乐的事情。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作品呢，很经典了。曾经第一次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你是因为那部电视剧《海豚湾恋人》，还是因为 Angela 张韶涵本身，还是在街头大街小巷那个时候很多地方经常会放的这首《遗失的美好》，你会想到哪一段美好？ 终于和天在地平线交汇，爱如果走得够远，应该也会跟幸福相见。承诺常常很像蝴蝶，美丽的飞盘旋然后不见，但我相信你给我的誓言就像一定会春天。我始终带着你爱的微笑，一路上寻找我遗失的美好，不小心当泪划过嘴角，就用你握过的手抹掉。再多带不 改不了。 遗失的美好，听这首作品的时候呢，有朋友说自己当初听这首歌曲的时候是想象着自己可以唱着这首遗失的美好，然后参加选秀比赛，一路走进总决赛嘞。不知道各位当时有没有参加啊，就是真的应该鼓足勇气去参加一下，说不定可以拿到这个冠军嘞。遗失的美好，我觉得这首歌曲最戳的一句歌词哈，有的人说不清哪里好，但就是谁都替代不了。这句歌词真的是生活当中很容易出现的，特别是在恋爱受挫的时候，然后恋爱遇到瓶颈的时候，很容易出现这样的一个感觉。遗失的美好这首歌曲是由 FIR 成员阿沁作词作曲的，当时菲尔 FIR 还未正式的组建，当然也不会有这几天的重组啊。那会儿的阿沁呢还在读大学，常常想着说要创作音乐，于是就创作出了这样的一首遗失的美好。这首歌曲呢，据说也是他自己创作出来的第一首歌曲。好吧，带上音乐去旅行，让我们继续的往前出发。刚才来到了湖边，你可以看到湖边的落叶呢，已经开始发黄了。这个季节，北京的落叶也已经开始发黄了，非常的漂亮。很多人这几天都是在朋友圈当中晒各种各样的公园呀，或者是路边看到的黄叶、看到的落叶这样的美图，真的是有时间的话，走出去好好的感受一下自然当中的美丽。再过三四周来的话，你会发现这里的颜色又变了，从黄色变成金黄，再从金黄变成金黄配翠绿，蓝天白云之下显示出来特别绚烂这样的一个情景出现。接下来呢，我们还会往前走，再往前走是来到了一个小镇，这个小镇当中呢是商业度假的一个核心，来这里你可以买买买，逛逛逛，但同时呢也可以感受一下人文环境的那种独特的美好。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呢也挺有意思，我觉得节奏应该欢快一点起来了哈。我的滑板鞋，哎，和遗失的美好相类似，你一开始听到的到底是庞麦郎的那个版本还是其他人翻唱的版本？相信有不少人可能是通过华晨宇的这个版本重新审视了我的滑板鞋。以下我们听到的就是他重新在录音室里录制的《我的滑板鞋》2016。 有些事我都已忘记，但我现在还记得，在一个晚上，我的母亲问我今天怎么不开心。我说在我的想象中有一双滑板鞋，与众不同，最时尚，跳舞肯定棒啊！这个城市，这个所有的街都没有。他说将来会找到的，时间会给我答案。星期天再次寻找，依然没有发现。一个月后，我去第二个城市，这里的人们称它为美丽之都。时过得很快，夜幕就要降临，我想我必须要离开。当我正要走时，我看到一家专卖店，那就是我要的滑板鞋啊！那就是我要的滑板鞋 ，Yeah！ 我的滑板鞋时尚，时尚最时尚。回家的路上，我情不自禁摩擦，摩擦摩，在这光滑的地上摩擦，摩擦，在这光滑的地上摩擦。

降温明显，昼夜温差加大，彩叶浸染，北京进入到秋游赏景的最佳时段。市公园管理中心推荐了25处多彩秋景，邀请市民欣赏最美北京。这25处彩叶景观包括看银杏金黄、赏枫叶橘黄、观多彩红黄等。其中看银杏金黄推荐的景观包括天坛公园北天门内、中山公园南坛门内的银杏大道、陶然亭公园东南部的银杏林、植物园曹雪芹纪念馆等处。赏枫叶橘黄的景观包括颐和园最北部葱茏幽静的后溪河、植物园北湖南侧树种丰富的彩叶红露、景山公园东门内牡丹品种园等处。观多彩红黄的景观包括颐和园野趣盎然的昆明湖西区、园博馆室外展区染霞山房、玉渊潭樱花园李樱双林等。据了解呢，本月下旬到11月中旬，市公园管理中心将围绕秋赏彩叶、赏花游园等内容开展金秋美丽公园活动，协同市属各公园疏解香山红叶观赏期的客流压力。期间通过微博畅游公园以及公园新媒体平台进行预告，并且每周发布市属公园游园秋汛赏景播报，开展新媒体秋游导赏服务。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世界那么大，哇哦！假期那么少，到底该去哪儿呢？ 来吧，跟我走，我是泽华，这里是带上音乐去旅行。 我攻无不克，参赛者越来越多，天敌却只有一个，号角一响头也不回，我眼中只瞄准。如果拿下上个我早早传授，机会来得过，其实精神不超越等于坠落，不愿你错过。让我蹲下上个我失去养分，计划下个我虎视眈眈，人太多，我只在乎一个对手。 Fight hard and play hard 是种承诺，我和我这无尽战斗，十年地下赤诚的磨练，才造就了这个最倔强的杰作。Fight hard and play hard 是种执着，怕完才认真的完了。十年之后起风之提升，进化到几次代，就让我期待我。Oh na na Oh na na na Oh na na Oh na na na，怪这好这性格，没事就自我挑拨，高怪似带空中玩耍，遇上隔墙从不退缩。城内的怪物越多，我目标越是精准，天地神仙断章之风，给他拆招从不寂寞。如果拿下上个我早早宝座，起了闯一波，其实精神不向上等于坠落，让我蹲下上个我全会尊敬，计划下个我虎视眈眈，人太多，本人只有一个对手。Fight hard and play hard 是种承诺，我和我这无尽战斗，十年地下赤诚的磨练，才造就了这个最骄傲的结果。 Fight hard and play hard 是种执着，怕完才认真的完了。十年之后起风之提升，完美到多可怕，我都想更新过。 倪子刚作曲，蔡依林演唱的《我对我》，整首歌曲呢融合了 EDM 时下最流行的舞曲风格，加入到了大气磅礴的鼓声，以及我们可以听到一些交响乐的成分，再配合上九令独特的声线呢，这首歌曲的节奏感非常的强。11:36，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带上音乐去旅行》，我是泽华。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去意大利北部好好的转一转。前面呢，我们去到了山里，感受到了这个山里当中碧绿碧绿的湖色这样的一个景色。接下来还是看湖，我们要去的是摩塔利亚湖，这个湖呢是人工湖。 这个人工湖的主要用途呢，是把夏季的冰川融水给存储起来，这样夏天的时候就可以游泳，冬天的时候呢，由于缺雪时期得进行人工造雪啊。整个人工湖修的还是很不错的，跟自然呢有机的融为了一体，湖边可以说非常的安静。绕湖散步是很多人来到这个人工湖必须要做的一件事情，非常的惬意。如果天气再暖和一点的话，可以下去游个泳，哎，小朋友再加上大人，一家老小在这个湖里当中尽情的玩耍，水面非常的平静，然后深度呢也非常的适宜，所以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其实对大多数人来说呢，这个地方最有名的不是人工湖，而是这里有一家饭店，是当地的特色菜肴。如果你来这里吃过的话，味道会让你印象非常非常的深刻。当然，如果你只是来软丁纳山谷滑雪或者是徒步的话，也可以来这里看一看人工湖，然后品尝一下特色的菜系。看人工湖的时候，我觉得心情是会平静的，然后平静的时候我们会想一些事情，可能会陷入到回忆当中去。跟哆啦 A 梦的时光机不同的是，如果我们陷入回忆当中去，我们两边看到的是各种各样的人事物，这个时候你脑海当中是否会回想起这个旋律？ 走到我面前，微笑地对我说声好久不见，如果当初没有我的成全，是不是今天还在原地盘旋？不为了勉强可笑的尊严，所有的悲伤丢在分手那天，未必永远才算三个人的纠结。我对你付出的青春这么多年，换来了一句谢谢你的成全，成全了你的潇洒与冒险，成全了谢谢。 成全了你的潇洒与冒险，成全了我的碧海蓝天。过去的爱是山盟蜜语甜言，我只有一句不后悔的成全，成全了你的今天与明天。 这是Yoga林宥嘉在演唱会现场唱的这首《成全》。我还记得在演唱会当中，他穿了一身黑白的衣服，这衣服搭配的很巧妙，左半边呢都是黑色，右半边都是白色，好像是在说恋爱当中的我们，有的时候爱得太极致、太投入，可能会出现非黑即白这样的一个情况发生。所以你听林宥嘉这个版本，好像是站在一个回忆的角度，然后重新的审视曾经的一段恋情，会发现这个恋情当中曾经的一些非黑即白的点，发现这个恋爱当中的很多的遗憾的点。无论是谁成全了谁，总之这段感情已经翻篇，但是对于当事人而言的话，那份浓烈的情感可能还没有完全的走出去。所以听这首歌曲的时候，前半部分我们听到的是平静的在回忆，而到中间的副歌起来的时候呢，就已经开始思绪非常的汹涌澎湃了。紧接着再压制自己，想让自己更克制一些，更加的去接受一下现状，再到后来慢慢的平静，慢慢的接受。所以林宥嘉这个版本的张力非常的足，而编曲方面呢，启用了弦乐这样的一个配置的编配，也让这首歌曲的那种伤感的情绪和那种浪漫的唯美的那种感觉营造得很到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带上音乐去旅行，接下来还有一点点时间，我们听到的歌曲呢也是最近很流行的一个电视剧，叫做电影啊，一个明星的诞生， Lady Gaga 主演的。在这个影片当中呢， Lady Gaga 不光演，还演唱出来了很多好听的歌曲。此刻我们听到的这首就是影片当中的其中的一首插曲，叫做 Look What I Found。 这首歌曲呢目前也是在 Billboard 的排行榜当中排名很靠前的位置。 18年精工细作，50000业主的选择，荆州装饰装修品质的典范。 Look what I found， 让我们继续跟随 Lady Gaga 感受一下这首歌曲。 Lady Gaga 演唱的这首 Look What I Found 也是刚才所说的来自于最近的一部电影 A Star Is Born 一个明星的诞生当中的一首作品。这部电影呢是由 Lady Gaga 和有过四次奥斯卡金像奖提名认证的 Bradley Cooper 主演完成的。影片呢是根据1937年的原版同名电影的第三次翻拍版本了，也是 Lady Gaga 首演的首部女主角的电影。影片当中诞生出了很多好听的作品，目前呢整部影片当中的这个原声集啊已经在网上可以听到，大家有时间的话可以去感受一下。从这个原声带当中可以感受到 Lady Gaga 很多你不太熟悉的一面，也是更加的特别的。在旅行的过程当中，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有这样的感受，就是好像觉得平时在城市当中我们的这个五官啊容易闭塞起来，而在旅行的过程当中呢立马就张开了，你的耳朵听到的是更悠远然后更加以前容易忽略到的一些声音。眼睛看到的景色呢，眼睛看到的美和你在一个固定的环境当中待太久看到的也是全然不同的。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作品呢也是来自于李荣浩最近的一张专辑耳朵当中的同名歌曲，我们来听听看哈。耳朵也是李荣浩这张专辑的同名歌曲。80后乐坛词人文炯填词，在李荣浩编曲制作演唱的诠释之下呢，我们可以感受到编曲当中加入了长号、小号、萨克斯风和弦乐，带着一种爵士的节奏风格。静静的听着这首《耳朵》，就像是李荣浩轻轻的在我们的耳边唱着这首歌曲。 耳朵。每天呢，我们可以听着人们的很多的喜怒哀乐的故事，也会听着恋人之间的絮语，也会听着大家彼此之间的倾诉。可是当我们把耳朵闭上的时候，你会发现自己仿佛和这个世界进行了隔离，只能是自顾自的和自己对话，世界很空，世界只变得只有你自己一个人。然后歌声淡淡的在耳朵里回荡的时候呢，成为了种植在你心房当中那种重重的寂寞的感觉。不同的人听着这首耳朵会带有一种不同的感受在。李荣浩的耳朵这张专辑当中的很多歌曲呢，我觉得都是属于细水长流型的，旋律都是不太复杂，但是这样的歌词呢，浅吟轻唱之间会带给你很多的思考和很多的画面感。就像旅行的过程当中，我们明明看到的只是一个简简单单的湖，哪个地方没有湖啊？你说湖的大小，湖的差异，湖的景色上的一个变化能有多少呢？其实差别值应该没有特别大，但是当我们在不同的地方的时候，我们睁着眼睛去看，然后睁着耳朵去听这个湖的时候，那份感受是全然不同的。旅行带给我们那种新鲜感，在音乐的世界当中同时会出现。接下来最后一首歌曲呢，我们听到的还是一首新歌，来自于张希和陈鸿宇最近的一次合作。这首歌的歌名呢叫做《成梦》，仿佛就像是做了一场梦一般。跟随这首歌曲，今天的带上音乐去旅行也要告一段落了。感谢各位全程欣赏很多的美景。接下来你将收听到的是你的故事，我的歌。我是泽华，带上音乐去旅行。明天同一时间，咱们不见不散啦！最后一起来做一个成梦，拜拜。 每当这午后的阳光照在我脸上，橘红色的天空证明着希望。穿我一个代言，在我天真的那刻，只被你发现。站在街上的人们搂搂抱抱，有多少爱属于自己？只有生命无常，多希望橘红永远不。灰色就如这般静静的，我是岸边的坎坷，也在孤独的漂泊。世界仅有步行者，他们在向你呼救，而那晨曦的光线难言片刻时间。橙色的梦，橙色的梦，橙色的梦。 这滚烫的月光射进我窗前，我会在同一个角落把自己灌醉。还始终无法向你敞开心扉，每当我想要开口却说不出来。站在街上的人们搂搂抱抱，有多少爱属于自己？只有生命无常，多希望橘红永远不褪色，就如这般静静的，我是岸边的坎坷，也在孤独的漂泊。时间静有步行者，他们在向你呼求，而那晨曦的光线也难掩片刻时间。橙色的梦，